间一点整。 北京的声音， 北京的声音， 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 广播，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8千赫， 中波8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 新闻是如何发生的？谁是其中的关键人物？事件会向何方发展？新闻故事在此展开，各方观点在此汇聚。新闻天天谈，新闻大家谈。 未成年人施暴案件频发，如何驱散暴力阴云？近日在浙江省庆元初中，几名中学生在黑屋子里暴力殴打一名小学生，手段残忍，令人触目惊心。这段2分多钟的视频以及相关图文信息一经传播，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无独有偶，近期媒体也曝光了数十起未成年人施暴案件，让人不禁反思小小年纪为何一身戾气。有评论认为司法保护不能一味纵容未成年施暴者，那么从教育、心理以及法律的角度出发，如何保障未成年人暴力事件不再继续发生？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北京时间的12:22，听众朋友中午好，我是传艺，欢迎您收听今天的新闻天天谈。最近呢，未成年人暴力案件频繁发生，引起社会反思。尤其是这几天，一则2分多钟的视频广泛传播。视频当中，浙江庆元的几名初中学生将一名小学一年级的男童关在黑屋子里暴力殴打，并且用香烟头烫伤男童。类似的案件让人痛心，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驱使着未成年人施暴？又如何预防类似事件的重演？今天的节目呢，我们邀请嘉宾跟您来一同讨论，为大家介绍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我们节目的评论员，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柴璐静老师。柴老师您好。 听众朋友好，两位好。 另一位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来自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赵楠老师。赵老师欢迎您。 两位老师好。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来互动哈。您对青少年暴力案件频发有什么想说的话，您也可以编辑短信发送到10628821828。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也是梳理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媒体曝光的未成年人施暴的案例，我们先来通过一段录音了解一下。 4月17号，北京市第105中学，一名高一女生遭多名学生轮番扇耳光。4月24号，福建漳州北斗中学一名女生上学途中被5个女孩拉到小巷子里群殴，并且被扒光上衣。5月初，福建平和两名女子对一名初二学生踢打扇耳光，就是因为这名女生多看了他们几眼。5月8号，广东海丰一名女生在离开学校之后被同校女同学曾某以及其他多名女生拦住殴打并脱光衣服。6月10号，甘肃陇南市一名8岁的孩子在放学路上持剪刀刺伤同行回家的一名4岁男童，随后男童抢救无效死亡。6月21号，网友发布视频，浙江庆元初中生将一名6岁左右的男童关进黑屋子里暴力殴打，并且用烟头烫伤男童。 刚才我们回顾了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媒体曝光的一些未成年人的暴力犯罪的这个案件哈，我也发现这类事件其实存在着一些共性，比如说一方面不论是他这个暴力的施暴者还是受害者，他们都是未成年人，而另外一方面呢，他们的这种暴力的手段也是比较残忍的啊。这里呢不仅是有男生，而且还有女生啊，有的女生我们看到一些视频上播放的，一边动手啊，一边还骂人，所以这样的一个行为让人看了之后不禁发指。两位觉得10几岁的孩子为什么会做出这样的一种暴力的这种行为呢？柴老师您怎么看？ 其实原来我们一直认为， 小孩儿就是天使， 嗯 嗯，印象当中都是睁着无辜大眼睛笑嘻嘻甜美的样子哈。但是最近听说了那么多这种校园暴力、青少年暴力的，尤其是看到那些细节之后，啊，我一下子都觉得就像今天天气一样哈，这个青少年在我心目当中的印象都灰暗下来了。但是这样的想法其实是不理性的哈。总的来说，毕竟这也是一些少数的案件。可是并不是因为它少，不是主流，而我们就不去关注它。反而我倒是觉得，不管是不是现在媒体关注度高了，才让我们重视到这个问题，认为这些事儿多了，还是说原本就存在着，只是以前透明度不够哈，我们不知道。不管怎么说，就我们必须要重视起来了。小孩为什么那么残忍？其实我是觉得两个方面，就是人性当中啊，如果不经过教育，不经过理性的教育，它是会有一些野蛮的天性存在。就像我们小时候，其实我坦白的讲，我小时候也折磨过小动物，就是玩小猫，玩的现在想想，虽然也没伤害到它哈，但是也觉得也蛮可恶的。当时就是觉得好玩，不计后果，就不会想到自己图一时之快，然后发泄自己的时候，会不会给对方，无论他是玩具，还是小动物，还是同龄人，造成伤害，伤害到什么程度，都没想过，就极其是不理智的。我觉得这也是教育的缺失，另外一个就是引导的问题哈。甚至有一些家长会认为，大人会认为，哎，小孩嘛，做这些事情都很正常，他们就是孩子不懂事儿，长大就好了。一方面是我觉得是这个方面的原因，另外一个呢，就是虽然看起来他们是未成年的孩子哈，但是呢，他们身上会有一些社会问题和社会就是心理的一种反射、一种折射，在他们身上也会体现出来。我们有的时候觉得，社会像一个压力锅一样，有的时候它压力会比较大。比如说家庭、家长，甚至老师、周围的人身上，产生的这种压力，他们都无形当中会把这种气场带给周边的未成年人。这些未成年人因为毕竟年龄小，心智不是特别成熟，他在面对这些事情的时候，他需要发泄，他可能就会通过暴力的手段转嫁给别人，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还有我想就是，小孩子在处理问题的时候比较简单粗暴，就是我看你不爽我就要打你，我觉得不公我就要打你啊，就是这种方式最解气、最直接、最见效果。他们不会有那种社会教化之后的，就社会化人格里面的那种运用策略和手段平滑人际关系，去最终达到一个双赢的这样的结果哈。他们好像考虑不到这些方面的问题。我觉得是多种原因造成孩子们会看起来那么面目凶恶。 是我今天看到中国教育报的一篇文章哈，也是在评论未成年人施暴的这个案例。它的标题说的是未成年人施暴，其实也折射出成人社会的某种失序。就像刚才柴老师所说的，可能家庭当中有这种暴力的环境影响，可能也会把这种情绪转嫁到未成年人身上。赵老师平时也是从事这个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哈。我不知道您怎么看，因为在您的周围有很多像是这种未成年人十几岁的这种孩子哈，您怎么看？这个年龄段的孩子会做出这么暴力的这种举动？ 我觉着这些孩子的问题也好，或者说学生的问题也好，我觉着呢，实际上呢是整个系统的问题，而不单单只是就孩子这一方面出了问题。那这个作为女性也好，作为母亲也好，作为心理老师也好，就是每每看到这些镜头，都觉着特别的痛心，特别的痛心。那从这个心理学的角度呢，我感到呢，主要呢还是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呢，我觉着呢，就是原生态家庭在这方面如何引发我们作为成年人更多的思索和行动。那么原生态家庭父母他的这种性格 父母的这种思维模式，父母的这种处理关系的这种模式，势必会影响下一代孩子，那么下一代孩子又会再影响他的孩子，这个原生态家庭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那么第二呢，我觉得从心理学的角度，就是中学生现在呢正好是处于青春期，那么他们呢既有成熟又有独立，但是呢又没有完全的真正的成熟，又没有完全真正的独立，身体发育了，但是呢心理发育还没有真正的成熟，所以他们既有善的方面又有这个恶的方面，那如何呢？就是去引领，所谓恶其实可能从我们成年人来看可能会用道德去评价，但是呢如果从我们心理学的角度来看，那我们就是价值中立了，那如何我们去引领孩子们更好的能够身心发展，我觉得这个是重要的。 嗯，您平时也是从事这个青少年心理问题研究，可能也遇到过类似于这样的一些案例哈，您周围就是这样的案例是呈现出一种什么样的特点呢？比如说他们这个施暴的行为啊，或者是家庭啊，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 嗯，我感到呢，就是在我们学校吧，我就觉着这个孩子们主要还是体现的是学习压力吧，所以这样的话，在平常做团体沙盘，还有呢就是个体沙盘方面，那会出现一些战场，出现一些士兵，出现这个一些碉堡。那我觉得呢，作为学校的心理老师，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在孩子面临学习压力、人际关系这些矛盾的时候，那如何呢能够更好的能够陪伴孩子，能够呢通过专业引领孩子，我觉得呢是非常重要的。 嗯，是给他们一个舒缓压力和舒缓心中这种紧张暴力情绪的一个出路。 嗯，是的。 嗯，刚才两位是从这个心理上包括教育上和社会上去看待这个青少年施暴的这个问题，另外说到这个方面呢，很多人也从法律角度去解读，认为说呢司法保护不能纵容未成年的施暴者。我们梳理近期发生的这个未成年人暴力案件，也不难看出呢几乎所有的施暴者都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最多呢只是交给监护人严加管教。然而一个现实的问题呢是，这些少年往往都是家长管不好、学校管不了的问题少年，平时可能会有一些拉帮结派，抽烟喝酒，甚至是加入所谓的帮会组织的这样的一些行为哈，参与的暴力群殴事件恐怕也不只是这一两次。那么如果一旦是未成年人犯罪成本如此之低，到底是对他们的一种保护，还是另一种意义上的纵容？那么更多有关法律方面的解读，我们现在来连线著名未成年人法律问题律师、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来听听他的分析。佟律师您好。 你好。 嗯，那我国现行的法律在未成年人犯罪这个问题上哈，是本着一个什么样的法律原则呢？ 我们简单来说，我们这个在未成年犯罪的问题上是教育为主、惩罚为辅这样一个基本的原则。但其实呢，就是这块呢，我们确实存在一个比较大的一个法律的这样一个薄弱环节。你比如我们确定了不满14周岁犯罪不会追究刑事责任，满14不满16周岁也只有8种严重犯罪来追究刑事责任。这样的话就导致大量的因为刑事责任年龄不够，你比如不到14周岁或者不到16周岁，即使实施了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但其实也很难去追究他的责任。我们说这个时候追究他的责任，一方面这个是对他进行我们说这个教育，那另外一个最主要的目的还是希望帮助他改掉不良行为，健康的回归社会。由于我们在这种立法制度上的这种缺陷，导致这些孩子确实过多的应该说都只是回归了家庭，没有感受到法律的这样一个震慑的力量。 嗯，那您刚才也说到了，对于未成年人的这个法律基础是教育为主、处罚为辅哈。那么对于频繁出现的这种未成年人的施暴的行为，法律上是如何进行追责的呢？ 我们现在呢，就是因为刑事责任年龄不够，到底怎么处理的问题。简单来说，在刑法的时候提了两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由父母严加管教。那么必要的时候呢，由政府收容教养。但是呢，就是我们说，凡是这种孩子背后，我们说家庭教育往往都存在各种各样的问题。这个时候你再说由还是只由父母来严加管教，客观说很难发挥有效的作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说，必要的时候由政府收容教养，这句话怎么来执行？ 非常遗憾的是这句话，刑法规定这样一句话，但是这么多年来一直我们缺乏一个具体的制度来明确什么样的情况下由政府的哪个部门怎么来进行受众教养。我刚来的时候呢，在司法实践中一般把这样的孩子，你比如一个13岁孩子杀人了，假如那么不追究他的刑事责任，但是会把他放到少年劳教所。但是我们现在劳教制度也取消了，这个时候这些孩子怎么办？客观说我们缺乏制度性的解决这类案子的办法。 嗯，缺乏制度性的解决办法哈。那我们也看到在出现未成年人施暴案件之后呢，也有分析说现行的法律对未成年施暴者，就像您刚才提到的，只停留在道德劝诫的层面上，缺乏必要的法治的干预。那么对于低龄恶性犯罪，我们的法律是否真的缺位？另外面对这种情况有什么样的解决办法呢？ 客观的说我们确实缺位，这是必须看到的。一方面从司法的角度来说，我们没有这个有效的一个制度来矫治这些孩子的不良行为。另外一个就是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原来有个公读教育的制度，这个在2006年未成年保护法和义务教育法修订的时候，把公读教育的提法给改变了，现在我们叫专门教育在立法上。但其实这个与这些有严重不良行为的孩子相对应的书的这种专门教育的制度，我们也没有发展起来。传统的公读教育在萎缩，现在这个更有特点的只有专门教育制度没有发展起来。我一直认为就是我们现在确实应该从制度上，从立法上来解决这个问题。那么最有效的一个立法的途径就是尽快来修订预防未成年犯罪法。我们有一个专门预防未成年犯罪的法律，这部法律对预防未成年的不良行为，严重不良行为，甚至我们说违法犯罪的行为都做出了相关的规定，但是总的来说规定内容过于宽泛，缺乏具体的制度设计。所以我现在想说的是，不是从司法上去解决，还是从专门教育的角度去解决，都需要国家立法来保障。也就是说应该尽快的来修订预防未成年犯罪法，为解决这一类的案件这样提供制度性的保障。 嗯，好的，非常感谢北京市青少年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主任佟丽华律师的介绍啊，谢谢您，佟律师，再见。 好，谢谢，再见。 刚才佟律师也从法律的角度给我们分析了未成年人施暴的这个案件哈，确实我们现在在立法方面，客观来看是存在一个缺位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佟律师也是建议说是要设立专门的这种教育，所以我想请问两位哈，刚才听了佟律师的这种介绍，您二位觉得怎么样去加强这种专门的这种教育，或者说怎么样能够让这些未成年人哈，他有一种怎么说，他有一种这种法律意识，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因为可能我们看到有的案件的时候，有一些孩子不仅他在施暴哈，在施暴的过程当中还把他拍成视频啊，有的甚至是放到网络上进行传播。所以从这样的一个举动，我们也看出他们似乎缺少这样的一种敬畏心理，好像把这样的一种施暴的这个过程看成是自己的一种成果，一种所谓的战果去进行一个炫耀哈。所以在这方面不知道两位有什么观点。柴老师。 现在网络很发达哈，其实网络让我们获得了很多的信息，同时它也让每一个普通人，就是我们这些人都有机会把自己所做的事情，把自己认为自己可以炫耀的事情放到网上去。我甚至觉得那些打人的青少年哈，他们把自己这种不堪入目的视频放到网上去，是甚至是引以为豪，是一种发泄。翻过来这种发泄，这种视频的传播，其实还会诱引某些有这种暴力倾向的孩子去模仿。所以他就会形成一个波及，就会让这种现象现在让我们觉得好像是越来越多哈，看起来，其实这背后隐藏着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想说说我小时候看，不是小时候，那个青少年时代看过一个电视剧，是有一本小说改编过来的，叫《寻找回来的世界》，但是它是反思那个特殊历史时期的，但是它讲的是攻读学校的故事。那个时候有非常严格的少年管教和攻读学校这样的制度，所以有一些顽劣的孩子，甚至是犯罪的孩子就放到里面，有专门的教官，然后有心理方面的这个课程，包括有文化课。 但是近些年反倒很少听说这样的事儿了，也没有社会的关注，比如说攻读学校这个事情，后来刚才律师提到了叫做专门教育了哈，媒体似乎也不太报道专门教育，然后文学作品也不太报道，包括我们搞教育的人甚至也都忽略了那些专门教育的场所和机制哈。但是这是因为我们这个社会不存在青少年暴力和犯罪了，不是，而是我们主观上忽视掉了。反而就从我在教学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当然在我们大学里头，这种显性的暴力还比较少，但是隐性的暴力是存在的。比如说性骚扰的问题，比如说一些孩子有心理疾病，他会找各种方式去发泄哈，其实也会危害到自己的成长，也危害到别人。那这些现象它怎么产生的？我觉得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缺位，就是第一，我们一定要正视暴力这个事情是错的，它是完全不能够接受的，不能在某些家长和成年人的观念当中说他们是孩子，他们是会犯错的，他们将来会改的，他只是不懂事儿，坚决不能有这样的意识，这是非常落后的。一个是这个，另外一个就是让一些施暴的孩子，或者有暴力倾向的孩子，要让他们明确的知道你施暴的后果有多么的严重。这个严重一方面是你将来要承担法律的后果，要承担惩戒，要被惩戒。另外一个就是从人性的角度，要让大家从蒙昧的状态当中苏醒过来，说你伤害别人时候，别人的身体心灵造成的那个长久性的永久性的伤害会给一个人带来什么样的恶劣的后果。当这些孩子明确这些东西的时候，我觉得人的善心还是可以被唤醒的吧。所以从这些方面来说，我觉得教育也是缺位的。还有就是什么呢，在一些很小的具体措施，你比如说我们很多孩子被欺负了之后，他是求告无门，被威胁说不许告家长，不许告老师啊，然后不许跟别人说啊，那孩子就被吓着了。那好，我们要被这些被吓着的孩子进行教育，就你们要坚强，你们要学会保护自己的这个手段。那保护自己的手段有哪些，都要教给他们。另外就一定要有一个强有力的那个后辈来支持他哈。还有就是刚才说支持他们的一些途径，我看了一些资料，他们论文当中写到西方有一些国家，他会专门在学校里面，中学小学里面设置那个一个小的 box， 就是我们说的那个投诉箱啊或者什么的，你可以写纸条放进去，然后有专门的人，专职老师来管理这个，都是匿名的。所以我只是举这么一个例子，这就说明一点，就是其实我们在面临这个青少年暴力的时候，我们的思考还很粗疏，我们只是停留在感情的层面去惊叹，然后去震惊，甚至是去愤怒。那之后要不要停下来条分缕析的从细节，从技术手段，从教育观念，从法律层面，从制度层面，从社区的服务，学校的教育，然后家庭的教育，各个方面建构起来一个很系统的很全面的对青少年，特别是有暴力倾向青少年的一种引导，就所谓的预防。 确实哈，我们现在很多的听众朋友也加入了我们的讨论。我们看到短信平台手机尾号是8377的这位朋友，他说现在的孩子如果不正确教育，将来呢可能就会误入歧途，那个时候恐怕家长后悔啊就已经晚了，现在应该是正确严肃的对待，帮助在萌芽期的这些孩子。另外呢，手机尾号是3816的这位朋友，他也觉得现在成人可能是影响孩子最关键的这个群体哈，说现在可能一些像单亲的家庭啊也比较多，可能大家也是比较关注孩子的这个成绩啊，可能很少就去关注他们的心理，他们的思想，所以我觉得可能更多的也是要去关注这些施暴的未成年人，或者是更多的未成年人他们的心理成长和人格的这种成长哈。好，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新闻天天谈，那么在一小段广告之后，我们的节目还将继续讨论未成年人施暴案件频发，如何驱散暴力阴云，我们稍后见。 新闻事件层出不穷， 盘看成岭，侧成峰，各方观点荟萃，追问是非曲直。新闻天天谈，畅谈笑谈，大家谈。 未成年人施暴案件频发，如何驱散暴力阴云？近日在浙江省庆元初中，几名中学生在黑屋子里暴力殴打一名小学生，手段残忍，令人触目惊心。这段两分多钟的视频以及相关图文信息一经传播，立即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无独有偶，近期媒体也曝光了数十起未成年人施暴案件，让人不禁反思小小年纪为何一身戾气。有评论认为司法保护不能一味纵容未成年施暴者，那么从教育、心理以及法治的角度出发，如何保障未成年人暴力事件不再继续发生？欢迎您收听并参与今天的新闻天天谈。 好，欢迎您继续收听新闻天天谈，我是传艺。今天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嘉宾，一位是青少年心理问题专家，来自北方交通大学附属中学的赵楠老师，另一位是我们节目的评论员，来自中国传媒大学的柴璐静老师。我手里呢也有一份未成年人犯罪统计的数据。那么根据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去年在全国12个省区市为期一年的这个调查研究发现呢，我国未成年人犯罪的年龄是趋于低龄化，那么这种情况可能会增加未来社会当中惯犯和累犯的可能性。而且呢，对于未成年人违法犯罪的原因，被调查管理人员认为呢，家庭因素占到了16.9%啊，这个家庭因素所占到的比例最高。所以想请教一下赵老师哈，您怎么看就是青少年未成年人的这个施暴案件当中家庭的这种因素哈，监护人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负起一个什么样的责任？ 大家好。我感到呢，就是原生态家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不管是母亲还是父亲，对孩子一生影响是非常重大的。我们实际上呢，就是跟学生沟通，跟家长沟通，往往呢，如果家长有问题的话，心里有问题的话，未必孩子心里有问题，但是如果真的是孩子心理困惑非常严重，往往背后呢肯定有一个心理问题的家长。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去面对家长的心理问题、心理困惑，我觉着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在跟学生进行沟通的时候，我发现如果一个母亲在孩子3岁之前没有跟孩子有比较亲近的这样的照看，那么孩子呢长大以后他不会爱，也没有爱别人的能力，也没有就是接受爱的能力。在跟学生交往中，我也发现一些父亲人品非常好，但是呢非常忙，但这样的话呢在孩子的成长中他的陪伴是缺失的。所以这样的话呢，孩子对于这种法律的敬畏实际上呢在跟父亲交往过程中是缺失的，他从小没有一个这种父亲的榜样，所以到了长大了在法律面前他就没有一种敬畏。所以我觉得呢，父母在孩子的成长中都是不可或缺的。 家庭教育缺位很可能会诱发未成年人的这种施暴的倾向或者施暴的行为哈。您说到这一点，我也看到有另外的一个调查，就是说在这个施暴的未成年人当中哈，不少他们都是曾经的留守儿童啊，跟您说的一样，他们享受不到人生的温暖，在人生可能最需要正确塑造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及时的扶持一把，这个时候可能就像荒草一样哈，野草丛生，误入歧途。那么刚才我们说到的是这个施害一方，那么被害一方呢，也有的是一些单亲的家庭，或者是呢监护人本身法律意识淡薄，又或者是可能家境不是很好，那么在自己家的孩子受到这种暴力的侵害之后呢，监护人最后也是选择了一个隐忍的这么一个情况。那我们看现在有这种家庭这种缺位的，在这么样的一个现实情况之下哈，学校和社会是不是应该把这个位置哈给补上？学校和社会是不是应该做更多的这种工作呢？ 在学校我觉着就是还是有一个定位问题。心理老师把自己定位为就是解决学生问题的这样的老师， 还是说呢自己定位为如何能够在孩子成长当中是一个陪伴者，是一个引路人，是一个影响者，我觉得这个呢非常重要。像在我们学校坚持了至少十年了，那么就是既有呢就是纳入课表的心理课，那么在初中我们有生命的这种教育课程，那如何能够敬畏生命，热爱生命，对生命能够心怀喜悦。那么在高中也是有生涯规划的这种选修和必修，如何呢能够规划自己的生命，能够呢使自己生命更幸福。那么包括我们的这种心理班会，包括呢拓展活动，包括每年的525我爱我这种生涯规划日，包括讲座等一系列的活动。我觉着作为学校这种理念，像我们学校学生呢在成长中体验快乐，教师在成功中体验幸福，我觉着无论是理念还是这种内容的实施，我认为都是非常重要的。 刚才赵老师提到的可能是在北京哈，可能在北京我们的教育资源很丰富，我们的教育理念也很先进，所以北京的这些青少年和这些孩子他们是幸福的。但是我们跳开北京哈，在想更广泛的这个全国哈，可能在一些很偏远的地方确实就是教育资源不那么丰富，可能很多孩子没有受到更多老师的关注，可能这些孩子的家庭呢有一些可能也是摇摇欲坠的这么一个情况哈，有很多社会的问题，所以这一部分孩子其实是我们更需要去关注的。柴老师，您觉得对于这样的一部分孩子哈，家长顾及不到，可能学校的资源又不是很丰富的情况之下，需要社会去怎么做？ 哎呀，这个我突然就想到前两天我去参加了一个活动，就是中国留守儿童心灵状况白皮书发布的这个活动。里面呢有北师大的教授他们组织的专门的研究项目，对中国留守儿童做了一个统计，具体的一些数字我就不在这儿说了，我就谈谈我的这种感受。它里面就说到了留守儿童，我们特别是留守儿童哈，农村的，我们就会有一些印象，后来大家就会发现，其实留守儿童在学习上面他们更认真更刻苦然后在学习成绩方面呢也不比非留守儿童差反而他们这种心理更让人担心，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有某种缺失，所以他会在另一方面进行补偿，那唯一能补偿的可能就是功课了。由此我就刚才说到了那个家庭有一方父母有一方不在，这个报告就指出呢，说特别是母亲不在孩子身边的这些孩子心理问题特别多，而且比较严重，就说明一个母亲在家庭当中这个起到的作用有多大。由此我就想到了一件事情哈，就是我们关爱女童关爱女人，最终其实不是为了女人本身，而是为了因为妈妈母亲在一个家庭当中她的作用其实更深刻更重大更长远，所以有没有能不能成立这种专门的关爱母亲的就是教育母亲的这样的公益行动，这是一个方面，就是我们从社会服务社会公益的角度上面，从各个层次我们关注儿童关注留守儿童，然后关注女性关注母亲，就一层一层的把这个社好像看起来是个社会顽疾的东西把它结构性的把它攻破或者把它调整哈，这是一个方面。另外一个呢，我觉得就是我们的心理学的研究或者是我们的教育工作者是不是要把事情做细一点，这个想法是源于前些日子媒体一直在说的毕节的那个四个孩子的自杀哈，其实很小的那些孩子我觉得他们根本不懂得自杀意味着被剥夺生命哈，他们只是跟着哥哥去做了，所以说在儿童当中特别是未成年人当中那些领头羊就那些外国人叫做 peer 的那种孩子王，对他们的教育我觉得是以一挡百的，就是可能教育好了他们的示范作用他们的领袖号召力能够带动周边的孩子向好的方面发展，而不是形成像黑帮或黑社会的那种就负面的那种影响哈。另外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现在的媒体，就媒体经常会搞一窝蜂，就是社会上这个现象严重了，然后我们聊一聊我们谈一谈然后接着就 不管了，就把它又变成一个冰点了。那媒体能不能长期设有一些，因为比如说咱们广播哈，甚至包括自媒体，现在即使是在农村也可以收得到广播，甚至有的农村都有网络了哈。甚至我们就像有的公益活动那样，我们专门做一些心理辅导的故事，就是作为公益或慈善项目，然后分发给这些孩子们哈，他们的教育资源，就是当地的教育资源可能是失衡的，但是我们统合整个社会的力量去均衡各个方面的这种资源，这个资源可能不来源于教育系统本身，来源于社会，来源于媒体，来源于其他的一些公益组织，都是我觉得都是一种。